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有三个主题：一、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考察香港；二、房协长者屋嘅申请反应同埋混合模式；三、大湾区医疗衔接，包括定居喺大湾区嘅香港人睇病嘅问题。戴希立啊，越嚟越多朋友咧，尤其是长者吓，打算翻去内地，尤其是系大湾区嗰度养老。嗱，要喺一个地方嗰度养老退休咧，第一个考虑嘅问题必然系医疗问题。 啱啊。但如果你或者咧都如果成家去咧，就另一个就比较多人关心咧，就系读书嘅问题。不过如果老人家多数就系医疗问题啦。 系啊，担心有咩医郁吓，大家时系咩医郁啫？咁啊点搞咧？咁样啊？如果就近即系能够睇到病，又系医疗水准又令你放心嘅，冇所谓啦。 如果唔系咧，就要谂下点样捷径翻香港。 系 系 咁啊，基于就系唔少人嘅过去嘅经验啊，或者过去嘅一啲印象，系咪？包括系内地嘅一啲落后嘅印象。你话喺内地定居，医疗问题的确担心。虽然必须指出，近呢十年八年，内地喺好多方面，包括医疗方面，都系大有进步嘅。 但老老实实，如果依家喺大城市咧，即系如果你有足够嘅经济能力咧，就一啲都唔担心。 嗯， 但你依家咧，就算你有足够嘅经济能力，但系喺一啲比较落后啲嘅地区咧，咁就你会多啲担心 嘅。系。不过香港人喺内地养老嘅话，我谂都系喺珠三角啊、大湾区啊嗰度嘅啫，都唔会城市附近啦、啊，就唔会去到偏远嘅。 咁譬如，但系你譬如举个例，我哋而家香港大学有呢个深圳医院，咁确实呢个系一个方便。但 系 有啲人就算喺大湾区住，都唔系住近港大深圳医院 嘅。咁系啊，大湾区几大先得， 系嘛？嗱， 喺医疗服务方面咧，特区政府啊，一直都希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喺有利于两地医疗发展嘅前提底下咧，加强同大湾区各个城市合作嘅。最新嘅发展就大约有80名广东省医护人员咧，琴日就系嚟咗香港啊，连同早前抵港嘅7名医生同埋2名中医专家咧，以及另一位咧今日会嚟香港嘅中医专家咧，呢边一群嘅医疗工作者就会喺未来一年啊喺香港工作啦。嗱，对于佢哋嚟到香港服务我哋嘅病人，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有咩期望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 18723111，我哋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倾下嘅。另一方面咧，医疗当局咧打算将疫情期间居住大湾区嘅医管局病人去到港大深圳医院复诊。有资助嘅计划咧，而家修订为一个叫做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医管局病人先导计划。建议中嘅先导计划嘅内容咧，同原先嗰个叫做特别支援计划大致相同嘅。简单嚟讲，即系居住喺大湾区嘅香港医管局嘅复诊病人，去港大深圳医院嗰度复诊，每次门诊病人自己俾人民币100蚊。咁而医院收嘅余下费用咧，亦都获得资助嘅，但系累计嘅资助上限咧就系人民币2000蚊。咁呢个使用期咧就去到2024年3月31号，即系出年嘅啫。咁啊，对于呢个先导计划，大家又点睇呢？咁啊，当然会有好多嘅考虑嘅，包括就系病历数据过河啊，所谓啊，同埋两地嘅药物互通呢啲等等，系难免有啲谂法。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当然啦，欢迎各位，仲可以将个话题咧讲得阔啲啊！点样去推动粤港医疗跨境衔接咧？呢个问题好大，但系现实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探讨课题嚟 嘅。其实咧就系两个唔系好同嘅课题嚟嘅，一个咧就系个医疗嘅资助 同埋係多一個跨境嘅醫療服務咧。 嗯。 依、個就變咗係點樣將依個係走出大灣區，由香港走出大灣區。 係。 但另一個咧就係、醫療人員到香港交流或者嚟幫手咧，嗰、那個就係醫療或者醫護人員引進來嘅問題。係 我出佢去佢來， 係啦，一有個走出去嘅問題，有一個就引進來嘅問題。 都係兩地交流啦。 其實就係兩地交流嘅一個開始咧，要遇到嘅問題，同埋我哋開始咧做一啲試驗計劃， 係 可唔可以咧打破依個咁樣嘅局限？ 係無論你願意唔願意都好啦，喜歡唔喜歡都好啦，兩地嘅融合咧大勢所趨啦。不能逆转啦，面对现实啦，我哋将个问题睇得吓好实在， 唔系都唔系面对现实，我谂相信好多人有呢个需要，因为真系越嚟越多， 咪面对现实咯，有啲人唔中意噶，你明嘛？ 吓应该中意啩，多如果系大家都觉得咁样会真系放心多咗，同埋大家觉得嗰个医疗嘅支援咧系会更加對兩地都有利啦， 係咁有咩唔好啫？實質我又覺得 係 多啲交往係嘛，互相促進，互相支援係好事嚟嘅。嗱，依個時候咧，我哋就係請嚟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嘅成員陳海欣議員嘅。陳議員你好啊， 阿陳議員。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听 众好。第一个话题咧就系百零几名嘅内地医护就嚟咗香港啦吓，咁啊参加呢个叫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咁啊大概喺香港一年到服务我哋，咁啊护士就十个半月到。嗱，而醫護界人手不足咧，就持續多年噶啦，大家都感覺到啦，病人又好，業界又好，而家呢個都係有啲人會認為都係外勞啦，係外勞計劃啦，輸入外勞啦，你點睇？ 其實呢香港喺先講醫生啦，我哋一路呢都有一個叫有限度註冊醫生，我哋都有喺海外呢引入一啲嘅專科嘅醫生，因為我哋的確呢醫護人手短缺呢唔係今年唔係呢一兩年都一段長嘅時間，咁所以喺醫生方面我哋都一路都有呢一個有限度註冊嘅機制呢係可以引入呢海外嘅醫生嘅。至於護士嗰度呢已經喺立法會提出修訂方案，因為喺護士嗰度呢其實就未有呢一個輸入海外護士嘅呢個條例嘅，咁所以呢個就傾緊。咁但係大家都要面對現實啦。我哋香港嗰個醫護人手咧，即的確咧已經即係太耐啦，呢個短缺嘅問題。咁而見到醫管局亦都去到海外招聘啦。但係我哋回顧翻疫情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內地嘅醫護人員嚟到香港嘅。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咩咧？在病人在議員嚟講，就係最緊要有關嘅醫護人手個質素能夠保持到，不论佢讲普通话、广东话或者英文，佢嚟自海外定内地，只要佢嗰个医疗质素系达到我哋香港嘅标准咧，我哋都应该以一个开放嘅态度，因为而家面对现实，我哋唔够人。只要佢哋达到一个水平就可以。除咗人手之外，大家亦都留意一下，即系琴日政府都出咗新闻稿，听日喺立法会亦都会讨论嘅。即系除咗人手嚟输入香港，其实亦都有其他方法咧，系去面对呢个人手不足嘅情况嘅。 对于在内地看医生，我们很多香港居民其实都有经验的，有体会的。可以打电话来倾倾，我们电话号码187231,187231。由于很多旧有的观念啦，咁啊，头先我们都提过啦，对于内地硬系觉得咧各方面都是落后，咁虽然即系而家近十年八年就是亦都大家都会同意咧。進步咗好多嘅，咁但係依然係有人有憂慮啊！咁而家嚟呢班嘅醫護咧，據講就學歷高，而且經驗又豐富嘅，但係兩地醫療制度始終有分別啦，咁嗰個接訓練嘅方法又唔一樣，慣用嘅語言又唔同，咁呢啲嘅差異點樣會帶嚟啲咩問題？你有咩預計，同埋點樣可以去應對呢個差異咧？如果有的話。 其實那個差異我覺得在我們的培訓的時間或者交流的時間其實應該可以解決到的。先講我們那個醫護，可能我們平時在醫管局公營醫療用的電腦啊，或者我們的病歷啊，都可能用英語啊，或者是用專用的英文的專用的名詞啦。但其實如果在我們的電腦裡面呢，你特別不是說普通一句文章去翻譯，你藥物呢都有一個固定的翻譯的。我 覺得透過一些科技的系統，這些記錄我覺得就不會有大問題。至於市民呢平時看症啊，譬如用開什麼藥，可能我們香港的藥廠和內地藥廠是真的不同的話，這個時間是要適應的，所以要來到培訓和交流。又或者呢他們可能即簡單到如洗傷口啦，程序都可能有不同的。其實他們來香港即等於我們平時我們護士學生都需要實習的嘛。其實內地來香港的醫護人員都需要給時間他們去認識到香港的情況，所以經過一定的時間大家去交流和學習，我相信這些問題真的 不大的，始終大家都是內地和香港的習慣，我相信都不會相差得太遠，和西方的習慣不會太遠。咁同埋頭先嘉永興你頭先講咧，另一樣就係我哋內地即係其實亦都有咧一啲嘅醫療團體，就係我哋香港大學亦都喺內地開設咗深圳嘅醫院。咁其實當地亦都好多嘅內地嘅醫護人員喺我哋港大嘅深圳醫院工作，其實我哋不少嘅香港人喺內地啦，都有去到港大深圳醫院，其實都好受歡迎嘅。咁所以歸根究底，最終大家都講一樣嘅啫，就係個質素。如果好嘅話咧，好嘅醫生、好嘅醫護咧，不論係邊個地方，大家都會都會去睇嘅。 講句語言差異嗰度咧，實情我個人認為咧，一啲醫學嘅專有名詞反而冇所謂嘅，一一對應噶嘛，係咪？即係中文對英文，英文對中文。我自己曾經唔好彩喺智利咧，喺醫院嗰度住咗五日啦。咁佢哋講西班牙話，我唔識鬼咩，係咪先？但係透過呢個翻譯嘅軟件咧，個醫生每日同我講我嘅病情，我亦都明佢講咩咧，講二十分鐘至半小時嘅，透過翻譯啊，因為嗰啲醫療嘅嗰啲名詞冇係好專門嘅，一對應完全冇困難。嗱，但係反而咧，醫生同病人或者護士同病人之間喺啲日常生活嘅語言上面咧，恐怕可能仲係有個適應期喎，有個適應喎。 我明白啊，嘉永兄你讲嘅问题，因为其实可能一个人嘅唔舒服啦，如果唔能够咧，可以切实令到嗰个医护人员知道自己本身嘅问题， 系啊， 可能会有机会有啲嘅误差出现咗。嗱，我谂大家可以咁样谂一谂嘅，我哋而家咧有嘅医护人员咧，其实大家谂可能就谂起平时家庭医生第一个见你嗰个医生啦，但其实而家我哋咧可能输入咗一啲嘅专科医生咧，佢哋可能系讲紧系麻醉科啊，或者系放射科啊，根本佢哋后面嗰啲幕后做紧嘢嗰啲啊，未必系喺你前面最前线嗰班嘅，因为我哋基本香港咧最前线嘅医生嘅数目又唔系话少到即系完全冇晒啊嘛，系嘛？我哋都有自己本地培训嘅医护人员嘅，所以当我哋咧去招聘内地或者海外嘅医护人手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哦。如果佢系因为个语言，譬如讲英文或者只系能够讲普通话，咁其实佢可以有啲嘅岗位咧。唔係喺我哋最前線嗰批嘅，咁另一樣啦，我又會好簡單去諗，你諗下，我哋培訓呢個醫生可能要六年以上啊，專科醫生更加長。咁如果你咁啱有啲嘅助理，佢能夠係簡單嘅翻譯，我哋請個助理容易啲啊，定請個醫生容易啲咧？如果佢本身一個專才，哇，一個急症科嘅醫生，佢不過個語言係講英文或者係講普通話嘅，但其實我哋側邊都有好多嘅助理人員啦，我哋請個助理其實容易過請個醫生噶嘛，大家諗下係咪？我哋培训个医生唔会今日讲听日就有，但系翻译可能我哋半年一年都一定会有一个可以培训到出嚟。咁所以如果系有咁嘅专才，又佢即系一个好叻嘅医术，又愿意喺香港工作嘅，如果系因为语言嘅问题，我希望医管局嘅管理层大家自己用下方法谂一谂。除咗头先我哋讲嘅翻译系统，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助理可以帮到手咧？咁咪可以解除咗呢个障碍，但我哋有多对手帮我哋嘅医护人员咯。咁呢个系对我哋嘅病人咧，始终系最有利嘅。 系啊。陈议员，我有两个关于呢个计划就完全同梁家永问嘅问题唔系几同嘅问题，因为佢咧卜不声，佢虽然依家就年纪大咗，但佢下下一笔一撇笔瞄出嚟咧，就问咗嗰个人才质素啊，同埋个适应嘅问题。我翻嚟有一个褪翻前啲嘅问题，亦都有另一个咧后边嘅问题想问你，都有两个问题啦。褪翻前啲嘅问题咧，就系我哋开始嘅时候就讲我哋唔够人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就要輸入人才啦。咁但系問題依家咧，依個咧，我直覺覺得咧，就唔係一個輸入或者叫做即係我哋依家成日講嘅搶人才計劃嚟嘅。依個係一個交流計劃嚟嘅。依個 係 嚇。咁依個原因係咪因為我哋好多法例啊其他嘢未 ready， 或者我哋呢个所谓抢人才、输入人才嘅计划未 ready， 即系未准备好，所以暂时我哋用住一个人才交流计划系做一个过渡，或者做一个试验。呢个系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咁，如果做咗呢个之后，其实就唔排除有人才交流计划，亦都有抢人才或者输入人才嘅计划，包括医护人员啦。咁但我跟住再问，再下一步咧？咁呢个其实交流双方面啦，即系佢哋有啲好嘢，依家你就讲佢适应啫，但佢亦都有啲好嘢，香港嘅或者我哋嘅医护人都未必有噶，譬如例如中医嘅一啲部分，佢哋比较成熟嘅。我哋嘅医护人员虽然我哋唔够人手啦，但我哋一样可以同大湾区嘅医护人员交流噶。咁所以嗰个真正嘅佢哋落嚟交流，或者我哋上去交流，呢、這个交流计划。在下一步在你们里面有没有谈到 呢？先答了你们一个问题先。现在呢，在我们如果说医护人员呢，就要分开看医生和护士了。在医生方面呢，我们一路呢都有一个一些特别的注册，我们成日都讲的有限度注册。 是，我们知道海外医生，现在是护士啦，护士方面。 护士呢就的确是未有的。护士呢现在呢我们只有两个途径呢，是我们香港会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的。两个途径，一呢就是在本地培训，即是完成了呢由我们的护士管理局认可的学校毕业那里完成一个课程啦，你就可以是其中成为注册登记护士。另一个呢就叫做非本地培训，即是你不在香港读书的，不在香港完成那个指定课程，但你回到来香港想执业，有这个执业的资格呢，就要通过这个护士管理局，你要去考回个牌，要去考试才可以。现在只有这两条路而已，所以这两条路是比较窄的，令到呢就算你一些的非本地护士，譬如你说英国又好，加拿大又好，或者在内地毕业都好，你想请他们呢就没有好像医生那条路那么有限度注册的。咁所以佢哋而家嚟咧就系用个交流啦咁样。咁所以你问我下一步咧，其实政府已经提交咗条例去修改呢个护士注册嘅条例噶啦，就系、是、希望铺定路咧，系开拓新嘅人手嘅人嚟自唔同地方，唔好净系本地。 即系将条独木桥再整多另一道桥，可以即系注册到嘅，系咪？ 冇错啦，参考医生嘅做法。咁、所以如果你问我今次嘅交流，我都可能觉得即系交流咗之后，大家都会等大家希望起码本地嘅医护嘅团体啦，或者医护嘅人士啦，即系对我哋内地嘅医护都可能有一个熟悉认可之后咧，喺我哋条例进行修订嘅时候，大家亦都了解，唔会话咁大嘅抗拒啦。咁同埋。亦都係知道大家以一個質素為本嘅，咁下一步就可以引入一啲係咪特別註冊嘅護士啦，或者係有限度註冊嘅。 咁交流方面又點做呢？真係交流嗰方面，你會唔會有啲計劃真係促進大家交流，就唔係淨係消除疑慮咁簡單呢？ 交流呢，因为譬如我諗喺香港嘅医院嗰个运作呢同内地呢其实真係两地係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其实喺疫情嘅时候都嚟过香港嘅。咁但係譬如我哋一般係譬如举例急症室个流程系点呢，或者我哋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基本嘅手术嘅过程系点呢，咁你喺个交流过程佢哋可以睇到我哋嘅过程，哦原来同我哋内地做嘅方法唔同喎咁样。而我哋香港嘅医护亦都可以有机会，咦其实内地都有好嘅程序我哋可以吸纳嘅喎，咁所以喺呢个交流系好重要嘅，因为大家至少知道大家嗰、那个点讲，大家嘅质素、大家嘅程序点样做，个习惯系点样，个电脑系统系点样，你哋嗰个语言或者系边一个部分，佢哋系要投入多啲嘅时间。譬如你照顾病人，可能就咁简单换个床单，或者同佢哋一个沟通都好重要噶。咁等佢哋都知道我哋喺香港个医护个角色。同內地嗰陣時有咩嘅分別？所以這個交流我覺得係必須，尤其是而家喺我哋傾緊呢個修訂醫護士個條例嘅時候，咁大家去交流，所以就會促成你講嘅下一步啦。究竟係咪所講嘅搶人才？亦都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嚟到香港醫院睇到我哋香港運作，究竟呢個工作環境啊，個醫院嘅工作環境佢哋頂唔頂得順咧？ 係， 或者佢哋喺唔喜歡咧？或者佢哋喺唔喜歡咧？咁佢哋都要考慮噶嘛。咁喺交流期間就可以更加知多啲啦。 讲咗咁耐都系一个管理嘅角度咯，请他们进来吓，系呢个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就我哋病人啊，行出去啊个问题。 冇错， 嚟紧嘅有一个计划咧，就系、是。 讲香港嗰啲医管局嘅复诊嘅病人喺 系啊， 系港大深圳医院个睇病嘅问题。诶，仲有冇 听朝倾啊？ 好唔好？诶，新闻报告之后，你仲系可唔可以帮我哋再倾呢个话题？ 可以啊， 好啊，多谢， 都值得去倾嘅。 系，多谢你陈海欣啊。 好， 一阵我哋就新闻报告咧之后咧，再同佢倾诶，我哋翻去内地复诊嘅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在本港的六日考察行程，陪同夏宝龙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考察的范围广泛多元，行程非常紧密，又到多区实地考察，充分反映中央和夏宝龙对香港的关心和重视。李家超感謝夏寶龍對本屆特區政府的工作和施政表示充分肯定。李家超表示，夏寶龍提醒港人不能夠忘記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帶給香港的傷害以及對社會的破壞。雖然現時社會大致平穩，但仍然潛伏很多風險，很多社會活動都容易被人騎劫。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未来的工作包括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利用好所有机遇，打破土地房屋的樽颈，又会落实好青年发展蓝图，培养青年成为社会栋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港考察六日，会见多个不同商会，但不包括地产建设商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相关安排有乜嘢考虑，他说夏宝龙的行程好紧密，每个环节都有时间限制，而且有时更加会超时，影响到其他行程。他又说夏宝龙的考察已经涵盖土地房屋，包括视察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在展城馆了解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规划。至于地建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敦促当局撤销楼市辣椒，又形容措施阻住地球转。李家超表示，财政司司长已经多次讲过，政府目前评估认为这些的楼市措施仍然适用。美国联邦调查局拉了两个华裔居民，说他们为中国政府在纽约曼哈顿设立秘密警察站，追踪和骚扰被中国视为逃犯的人。两人被控密谋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有关讲法，他强调中国奉行不干涉他国政策，美方所指的这些所谓的警察站并不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应说，美国打着跨国打压的幌子对中国公民提出起诉，在这里捏造罪名的基础上行使长臂管辖权，纯属政治操弄，目的是为了抹黑中国的形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全锦公路近曹公潭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系比较多车啲，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全锦公路近住曹公潭有交通意外啦，嗰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天马苑。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应该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屯门柏丽广场这一段比较多车的，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有爱村对出略为挤塞。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白伯河、洪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瑞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相夫教子，女儿年纪渐长，沈瑞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四月十八号起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6至47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同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成员陈海欣议员咧倾紧啊，我哋请啲大湾区嘅医疗人员嚟服务我哋。跟住呢，我哋就想讲我哋香港嘅病人入去大湾区睇病嘅问题。陈女士，我哋继续倾啊。 Hello， 林家荣 ，Hello， 戴希立，各位听众大家好。 嗱，因为新冠疫情咧，政府喺2020年就推出咗个叫特别支援计划啦。咁啊，等住喺大湾区，但系因为疫情冇办法翻嚟香港复诊嘅医管局病人咧，可以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受资助诊症服务。咁医管局就话咧，嗰个反应都好正面下嘅，因此咧就而家就话喺打算喺下个月9号咧就计划届满之后咧嘅第二日就推出一个先导计划，每个病人咧每次诊症咧就俾人仔100蚊，咁每年最高资助额咧2000蚊。你认为呢个计划系点样样？呢个资助金额够唔够使呢？ 嗯，其实呢刚才嘉永卿你都讲咗啦，佢2020年嘅11月起呢已经系有呢一个嘅支援计划嘅。咁其实佢已经系四度延续咗㗎啦。咁大家都諗下能够延续咗咁多次呢，其实真系有咁嘅需要啦。因为而家已经多咗好多人系喺内地居住啦、返工啦，甚至乎可能系旅游啦，长时间啲嘅旅游啦。咁所以佢过去去到我哋今年嘅五月，头先讲咗啦，其实去到五月九号呢嗰、那个计划呢就停㗎啦。咁首先先讲呢样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延续呢系我非常之支持嘅。这个是亦都延续了头先你哋喺新闻之前呢我哋倾緊嗰个医疗问题。我哋本身香港呢个医疗人手不足啦，大家都知道呢好多嘅专科门诊同普通科门诊呢其实排队排得好长龙，而家唔系讲緊几个月啦，系就算可能你有眼疾嘅情况啊、白内障情况系等几年啊。 是啊， 骨科嗰啲呢阴公啊，即系等3年啊。 皮肤科啲又系啊。 係啦，嗱，咁所以除咗我哋要輸入可能係海外醫生、護士等等之外，我哋就係諗下，咦，原來已經去咗內地居住或者工作嘅，係咪一定要翻入嚟醫管局嘅公營醫療體系裡面睇醫生咧？ 嗯， 內地有冇認可嘅醫療機構係可以提供嗰服務？咁我哋咪可以減到啲人龍咯，咁樣。 係啊。 咁、所以佢呢次咧就话啊嗱，之前系因为疫情，所以先至推出嘅啫。嗱，今次就唔系啦。今次我哋咧呢个支援计划咧，就疫情之后，就算而家通翻关啊，可以翻嚟睇生，我哋咧都要做呢一个嘅，即系大湾区呢一个嘅医院管理局病人先导计划。咁就系希望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咁已经喺内地住啊工作，而又系本身吓系医管局嘅病人。佢哋先有獲得咧，頭先阿嘉永興所講嘅資助，嗰、那個資助額係點咧？就係、是、你哋自己俾100蚊嗰個嘅診症服務，一年裡面咧，其他嗰個醫療資助咧就係有2000蚊嘅。嗱、如果你問我，咁當然個金額多啲，梗係好啲啦。但係呢一個話明都係一個先導計劃，我覺得佢呢個2000蚊其實參考咗咩咧？參考咗我哋長者醫療券一年大概2000蚊呢一個咧，咁樣去做嘅。如果唔係咧，你嚟財委會咧，譬如你話5000蚊、10000蚊每一個咧，咁個金額就會好大噶啦。而且你呢個係一個先導計劃，我哋應該要先做咗檢討咗啦，究竟會覆診幾多次、睇幾多次，跟住先去定呢個資助額咧，先係合理。 但你話用醫療券用醫療券嚟做個對比又唔係好公道啊！醫療券就俾我哋睇私家醫生噶嘛，睇醫管局嗰啲公立醫院又唔係用嗰啲錢噶嘛。 因為咧，而家咧喺內地嗰間咧，廣大深圳醫院咧，其實喺內地都係一間私營嘅醫院嚟嘅，佢哋都有一個私營嘅收費嚟嘅。咁所以咧，只不過用呢個參考嗰個價錢去睇一年。嗱，如果你話啊，咦，點解喺內地睇係5000蚊資助，反而長者醫療券得2000蚊啊？即係我嘅意思係，我相信佢呢個金額係同長者醫療券嗰個有參考咗。咁所以其實你問我睇病睇症咧，其實當然越多資助係越好，因為根本長者醫療券對一個老人家嚟講，65歲睇得眼嚟睇唔到腳，睇得腳嚟睇唔到即骨，我哋成日都係咁講嘅，係唔夠嘅，係唔夠嘅。但係而家呢一個計劃，即係一個我哋初步行緊嘅計劃，究竟俾幾多少錢先為之夠，又可以係咪真係減到醫管局嗰條人龍咧？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之後咧要有一個檢討翻。咁但係咧，其實咧頭先都講啦，喺疫情嘅時候，其實2020年已經開始咗，11月已經有呢一個特別嘅支援計劃㗎啦。咁其實政府醫管局咧係做過中期別檢討嘅，喺2021年做過檢討。其實大部分參與或者選擇喺呢個港大嘅深圳醫院度睇症嘅香港嘅醫管局嘅病人咧，普遍都係滿意嘅。但係有兩點咧，我相信我聽朝咧都會係，因為我哋呢個討論會聽朝早好新鮮滾熱辣辣喺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討論。咁有兩點咧係啲病人有提出到嘅，咁而政府喺個討論文件就未有涉及嘅，就係關於咧佢哋有去到呢個深圳醫院接受佢個醫療服務啦，但佢哋關注咧就係處方嘅藥物同佢嘅差異啊，即係譬如佢一個糖尿病人喺香港嗰個份量同喺內地可能會有啲唔同。另一個咧就係醫療記錄跨境嗰個互通嗰個限制啦。咁譬如醫管局嘅醫療病歷可唔可以上到去呢、這個深圳醫院啊、港大醫院嗰度可以睇到咧？咁呢兩點咧都係之前用嘅病人咧有提出過嘅，咁所以聽日都會喺呢兩方面咧繼續跟進，即係政府究竟點做咯？ 陳可欣，你正话提出病人关注的问题咧，再啱啱我都会再关注多一啲问题咧。佢呢啲问题咧，我觉得咧就其实系复杂嘅。即系你话依家呢个做法，即系将呢个所谓临时措施变成一个先导计划，咁啊病人梗系欢迎啦。我相信医管局都某种程度上欢迎，因为佢可以借助到。其中一個在內地的私營的都是大又是香港大學的這個我們叫做優質的醫療資源啦。好啦，但是呢正等於劉嘉永剛才講，越來越多香港人呢在上面工作或者長遠居住，那呢這些訴求呢就會慢慢上升的，即是有期望的。那這個期望呢，第一呢就是將臨時措施就不是變成先導計劃，是变成一个长远计划，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在具体这个计划里面的内容呢，我相信有三方面呢，人呢就个期望就开始上升了。 一個就頭先你講嘅，包括嗰啲資訊啊，嗰啲處方啊，呢啲全部係所謂制度性要兩地嘅差異要慢慢消除，所謂達到一個合理嘅，或者如果用得俗啲講，就係要用翻香港水準去講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當然啦，就係、是、錢嘅上限啦。呢、這個就大家都喂2000蚊夠唔夠？跟住3000啦，即係咁樣。而咁樣做落去咧，就慢慢就唔係一個淨係錢嘅上限問題，就變咗係錢出香港嘅問題。呢個係一個政策嘅問題嚟噶。 嗯。 而第三個問題咧，梗係話，梗係廣大醫院好啦。喂，不過內地都有啲好醫院喎，去嗰間睇得唔得啊？咁即係梗係就會多要求啊，多啲嘅點。第一點咧就唔係廣大嘅點嚟嘅。我覺得呢幾個問題咧。你預咗有呢個期望上升就得啦。咁呢個政策問題，你哋作為議員又點睇咧？ 嗱，你頭先講三個個重點方向咧，都係非常之正確嘅。因為咧，政府咧亦都咧都知道我哋議員都會就住呢幾方面去直情 梗 係 知道啦。 係啦，就係話大家都希望提高個資助額，擴大個服務範圍，同埋覆蓋大灣區更多嘅城市。咁佢就講咗啦，佢哋咧就已經喺文件度就話咧，呢、這個先導計劃咧進行咗之後咧，佢哋一定會睇個數據咧，就去嚟緊就會去就住呢幾方面去討論。而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嗱，老實講，而家嗰個計劃個名係咩？個名嘅計劃咧係講緊大灣區嘛，但係而家暫時咧只係有深圳嘅港大醫院啦。咁我哋你諗下，如果譬如好似我咁咧，其實因為我自己鄉下喺佛山，我經常都會，我亦都係佛山嘅政協，我經常都會去佛山嘅。但係如果你話去佛山，由佛山走到去深圳港大醫院咧，其實都有一段嘅距離嘅。咁如果佢哋去得去深圳，跟住諗緊，不如直接翻醫管局度覆診啦咁樣。咁如果你真係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嘅即係病人嘅話咧，其實頭先啊戴希立所講咧，就係嗰個地點啊，嗰個覆蓋嘅範圍，其實會唔會諗下有一啲嘅認證嘅，譬如三甲醫院啊，或者具規模嘅內地嘅醫療機構，其實政府係咪或者醫管局可以做成一啲譬如姊妹機構啊？或者係一啲認證啊，咁啊有冇啲嘅公司型協作，唔係淨係香港啊，同內地都可以啊，咁樣而且甚至乎咧，嗰啲嘅內地嘅醫院，其實我如果好似深圳港大醫院咁咯，我哋都有港大嘅教授咧，去上到去培訓內地嘅醫護人員噶嘛。 係一如阿戴希立講咧，期望就會越嚟越高嘅。一日香港人，一世香港人。我到北京我都係香港人，我喺嗰度睇病，你都要支援我。一個期望我係咁噶嘛。好多谢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成员陈海欣议员嘅，跟住我哋请嚟工联会内地咨询中心副总主任邵建波先生，邵先生你好， 系你好 啊，邵生系。 邵先生，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啊，特区政府咧就委托咗香港大学嘅深圳医院有一个嘅特别支援计划嘅，吓，2020年11月开始有噶啦，咁而家咧就系话个反应好好啦，政府话，咁你哋自己所收集到嗰个使用者嘅意见系点咧？而家嗱，先讲旧嗰个嘅特别支援计划，唔系讲话嚟紧嗰个吓，你哋收到嗰个反应系点咧？ 就嗰个特别嗰个计划呢，其实嗱，讲真啦，亦都同工联会有息息相关嘅。 系 源于呢2020年初就疫情啱啱爆嘅时候呢，记唔记得工联会曾经得到各方面嘅支持啦，内地啊同埋香港政府嘅支持啦。 系 就亦都医管局亦都帮手啦，社署啦等等。曾經我哋舉即係協助維期係11个月嘅一個既要行動，協助喺內地，因為疫情關係翻唔到香港，30000多个香港市民係寄藥嘅，免費寄藥俾佢哋嘅。咁啊，11月我記得11月底之後咧，呢個寄藥行動就停咗啦。停咗之後咧，就政府推出呢個特別支援計劃。咁好啦，講翻市民嘅反應咧，其實就普遍認為係 OK 嘅， 係 喺嗰刻。喺內地要翻嚟香港要隔離，喺香港翻嚟內地亦都要隔離，過唔到去啦嘛，又翻唔到嚟，即係唔係話過唔到去翻唔到嚟？你嗰個成本好重啊，變到咧，可以喺深圳可以睇到病喎、啊，OK 嘅，反應係比較正面嘅，不過就係、是、都係有啲即係有讚有彈啦，係啦，係 彈啲咩？最重要彈啲咩？ 談啲咩？頭先嗱，即係有啲嘉賓朋友提到啦，其實就係、是路程遠， 哦， 一個點 係 交通唔方便， 明 係出咗一轉嘅成本都好大嘅， 係 係 呢個真呢個真。 廣州為例， 嗯， 係啊，以廣州為例，你喺廣州，我喺廣州，唔好講話喺廣州喺下邊郊區啊，就廣州市區、 嗯、 最中心嘅越秀區、荔灣區，大家都知啦 嚇， 呢位。你要去到港大嘅深圳医院，一程车，你分分钟三四个钟，来回要七八个钟。 好人好者就话搭啲搭公共交通得啫吓，有病有痛，你又打的就贵啊，大佬，系嘛？ 系所以仲有啲病，仲有啲、有啲病咧，你系要空腹嘅，譬如抽血啊，各样嘢 啊， 仲麻烦你要提前一日去深圳住，如果唔系。大佬老人家，你嗌佢七八点六七点钟起床，十一二点冇嘢食冇水饮，分分钟喺半路已经出咗事啦，系咪先？ 明白。 咁所以即系呢啲系有系多咗个选择系好嘅，但系亦都有不足啦，系啦。 好，好啦，我哋一嘈一声跳去讲而家嗰个先导计划啦，咁啊同原来计划大致差唔多嘅，但系嗰个资助额嗰度咧，就每个病人嘅累积嘅资助额咧就系2000蚊人民币，咁啊去到2024年3月31号，咁嗰条数够唔够咧？ 嗱，呢、 這个 就好难 讲话 够唔够嘅。即係視乎翻各人個需要啦。咁當然人你話自私又得，貪又得。咁即係佢個可能你政府俾多啲更好啦。起碼我睇多次或者有需要嘅話，咁唔使話咁美，因為你講緊個美數可能要自己找嘛，係啦。 係 咁當然即係政府亦都要量入為出，亦都睇翻自己嘅荷包啦，可唔可以照顧到啦。咁相信政府如果俾多啲，亦都無可厚非啦。因为点解咁讲呢，其实真係如果係有需要复诊或者要睇症嘅病人朋友如果佢肯去嗰边睇而唔返香港，某程度亦都减轻咗香港嘅医疗负担。琴晚我睇新聞亦都讲到有位好似係咪都长期病患啊，係啦，喺某间医院嘅一个无障碍嘅次格，咁就係啦，咁就好不幸又過咗身，好唏噓啊嚇！咁、其實就即係反映咗，其實正香港而家嘅公立醫院公共資源係相當緊絕。咁如果啲人唔翻去睇症，喺內地睇，已經係呢、這個亦都係減輕咗啦，係啦。 或者我哋跟住睇下嗰、那個服務嘅範圍啦。咁而家個先導計劃同原本個框架都差唔多嘅。咁個專科咧，包括一啲即係麻醉科啊、心胸外科啊、臨床腫瘤啊、醫鼻喉啊、眼科、婦科、內科、神經外科諸如此類等等。呢、這個服務嘅範圍大致同過去一樣嘅。你聽到嗰啲居民佢嗰個反應點咧？嗰、那個範圍係咪要擴闊咧？ 覺得又有需要，又有擴闊嘅。咁當然即係我理解，可能佢即係政府可能就根據廣深大嗰個自己本身嘅規模，或者佢哋嗰個設施啊、人員啊、配置咁樣嚟作一個釐定啦。咁當然即係有冇一啲其他嘅考量咧？就呢個可能係政府嚟諗啦。咁我覺得就有條件、有計劃可以嘅話，即係盡量跟翻多啲服務咯。包括跟香港公立醫院啊，或者內地啲大醫院嘅睇齊啦，係。 劉生，我就想有一個咁嘅問題想問你。嗱，依家咧，你哋係好熟悉啦，工聯會好熟悉依家大灣區，即係大約邊啲地方咧有多啲香港居民喺度居住啦。咁咧，嗱，你過去咧，你哋就曾經幫過咧就寄藥啦，即係咁樣，即係送藥咁樣啦。好啦，依家呢個新嘅制度喺度發展過程當中，更加有依樣不足嗰樣不足嘅。譬如作為一個民間組織，你哋覺得喺呢個發展呢個咁樣嘅新制度嘅過程當中咧，你哋有冇咩功能？有咩特異功能？你哋可以由喺新嘅制度裏面發揮到出嚟啊？例如送藥啊，或者咩？因為工聯會我都見到你喺香港咧。以前做啲工人醫療所喺地區都係其實，不過佢哋香港細啊，依家就成個大灣區啊。你哋有冇諗過有啲地方可以幫手，俾幫香港居民啦、啊，但 推動呢個新嘅制度咧？ 首先嘅嘢，我哋覺得真係有條件嘅話咧，呢、這個唔係話而家講啊，其實就長者醫療券喺港大深圳醫院使用，初開始我記得大概應該係十年前，冇記錯嘅話係2014年嗰時間，已經喺港大深圳醫院作為一個試點使用嘅。當時嘅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我記得係啱試點開始嘅時候，佢都有上嚟嘅。佢曾經向我哋承諾，一年後會做一個檢討。 長者醫療券即係使用係 OK。 係啦。咁如果係港大深圳醫院使用嘅效果係靚仔嘅，可以考慮擴大到其他城市。 而家係龍崗啦，去到龍崗啊，而家。 係。咁到而家成十年啦，都冇咗改變。咁所以咧，我哋工聯會其實一直係呼籲建議，係咪你遠遠一個點係唔夠嘅？係咪可以喺內地其他城市咧？而家大灣區就講緊大灣區，咁大灣區內地嘅九個城市嘅三甲醫院係咪可以用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可以值得。 見到 值得去可以推行嘅， 好多謝你嚇。咁有好多個點就連結成一個面啊嚇，咁個面可以去成個大灣區咁就正到啦嚇。跟住我哋又講翻呢個內地醫護人員咧嚟香港個交流嘅問題，請嚟嘅咧就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游嘅，林志游你好， 係你好。 內地醫護人員嚟香港交流，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我哋醫護長年人手不足嘅問題呢？ 我谂解决就未讲得上嘅，咁但系舒缓咧都应该喺个数字上边咧，我哋都睇得到，即系可以即系增加咗即系某个数量嘅人手。咁但系即系始终佢哋嘅制度同我哋可能有啲嘅差异咧，可能都有段时间咧，佢哋即系即使落到嚟咧，都可能有啲时间咧要去即系慢慢去融合喺我哋而家嗰个制度嗰度啦。咁所以可能即系我都知道，可能即系早段嘅时间都有其他嘅医护人员要去帮手去即系叫凑住佢哋啦吓。咁等佢熟习咗个工作环境之后啦，咁然后咧佢哋可以即系自己去即系喺嗰个工作岗位嗰度去即系慢慢即系争取嗰、那个即系本地嗰个工作经验啦。 作为病人组织咧，或者你自己本人，担唔担心佢哋嘅适应有困难？由于个制度啊、习惯啊、好多嘅做嘢嘅流程啊，都唔同。 我覺得呢個都要公平地都要俾啲時間佢哋去即係發揮佢哋表現嘅。咁我據即係一啲嘅即係報道啦，都知道佢哋本身都有一定程度嘅工作經驗啦，同埋學識啦。咁所以即係喺嗰個香港個環境工作咧，就可能主要個挑戰就會在於兩嘢啦，就係、是、同病人嗰個語言溝通啦。如果佢哋本身都係嚟自即係即係廣東省一帶嘅，或者係即係廣東話嘅地方，咁可能會同病人溝通就比較方便啦。第二個挑戰咧，就可能會係嗰、那個電腦嘅系統啦，因為香港電腦系統咧，就即係公立醫院個系統主要都係用英文嚟到去即係輸入嗰啲嘅文字啦，亦都有啲即係本地或者外地嚟嘅醫生，佢哋都可能透過嗰個英文界面嘅電腦系統咧，去索取資訊啦。咁所以如果護士要去即係睇呢啲嘅電腦嘅資訊，或者輸入啲電腦資訊咧，佢哋都可能要喺嗰個英文嗰個能力上邊咧，都有一定嘅即係能力啦，可以即係處理到嘅。咁呢個都係緊要，一病你搞錯咗可以有後果。 另一個因為唔好意思嘅時間唔係好多咧，叫做支援粵港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咧，你有啲咩總體嘅評論啊？ 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有佢可取之處嘅。因為如果佢哋即係居住喺國內大灣區，佢哋如果要睇醫生，佢哋選擇嚟翻嚟香港咧，其實即係香港嗰個嘅公立醫院本身都係即係嗰條隊都長啦。咁如果佢哋唔翻嚟，即係都唔需要即係即係過嚟香港，佢直接喺呢個大灣區入邊嘅一啲嘅指定醫院嗰度去睇病嘅話咧，如果我哋港府俾翻個津貼俾佢哋睇病嘅話，其實佢哋嚟香港睇病咧，我哋香港都要俾一個即係都要俾翻一啲津貼我哋。本地嘅公立醫院，咁所以其實就如果我哋俾個津貼，直情去喺大灣區入邊嘅醫院嗰度去睇病咧，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對香港嗰個嘅公立醫院咧，都會係即係有個舒緩嘅作用咯。 係，相信大家都 主观上都期望咧将来可以恒常化嘅。好多谢晒你啊！接住落嚟，我哋睇听听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锦公路近曹公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深澳坪街修明道上行有交通意外，跟住晓光街全线封闭，而家晓光街亦都系不能右转秀明道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啦。而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李求恩中学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房协咧就系75周年，有个讲法咧，佢就系房屋实验室。对于好多人嘅印象啦，近呢十年八年咧，房协嘅其中一个令人好有兴趣嘅项目就系嗰啲叫长者屋啊。 系，因为香港亦都依家平均嘅年龄咧，一路啲人长大，咁但系都好多长者因为后生嗰辈移民啊等等嘅问题咧，其实到老嘅时候咧，都有啲担心，唔系佢有冇钱去租屋嘅问题，或者买屋嘅问题。而係個照顧啊，大家互相點樣靠近，可以互相支持到。依家所以對於個長者屋嘅需求都幾大嘅。 生老病死，直接啲講，人生必經階段。年紀大咗之後，嗰個體力逐漸會退化嚇。咁而嗰啲如果嗰啲長者屋嘅各種嘅設備，包括醫療設備，係按照一個人嗰個衰老嘅程度。不停咁密集咁样去提升嗰、那个医疗嘅服务，系一件真系好值得欣慰嘅事。 或者几个朋友都系有相类嘅处境，大家一齐喺嗰度一齐住，咁都可以互相照应，都可能 系啊。咁啊，对于我哋啲邻近街坊嚟讲咧，长者屋里边有啲食肆啊、飞鸭铺啊咁嘅帮衬，亦都几高兴噶。 系啊，不过依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满足到越嚟越多长者嘅需求？地嘅同時間咧，就佢嗰個有冇咁多地俾佢哋發展咧？有冇佢裏面啲設備係可以點樣？既係為依啲長者服務，又可以為到其他附近街坊都服務咧？依個都係值得要考慮。 係咁啊，嚟緊或者而家正在係接受申請嘅啲嘅長者屋咧，咁啊反應一定係好噶啦嚇，包括係喺呢個樂怡居，就係又有呢、這個彩怡居啊、丰石居吓，呢啲都系好值得咧。现时嘅一啲嘅单位吓，咁啊就系新嘅又嚟紧啦。咁样大家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现在我哋请嚟房屋协会企业传讯总监梁以莲小姐嘅，梁小姐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先恭贺下75周年先。 多谢多谢。 你哋个未来愿景系为跨代共融创造宜居社区同埋永续环境嘅。最近又搞个国际研讨会啊，咁样吓。你作为其中一个工作者，你有咩感受啊？ 哦，咁呢個其實今年75周年，我哋嗰個主題頭先主持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其實75年嚟咧，我哋都係睇住嗰個社會嘅需要去起咗啲唔同嘅房屋計劃。咁正正而家我哋嚟緊即係人口老化啦，咁我哋覺得即係點樣去推廣呢個長幼共融或者甚至跨代共融咧，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嚟緊我哋嘅其中一個即係都比較主要嘅工作目的都係啦。咁事實上亦都喺部分嘅項目，我哋都已經係開始實行。等呢一個嘅方向，即係譬如我哋明華大廈嗰度嘅重建咧，我哋都係有裏邊有出租屋邨啊、資助出售房屋啊、長者嘅長者安居樂嘅單位等等，都係希望有一個以社區為本嘅跨代共融嘅模式嚟到去做咁樣咯。 同大家温下書先，而家有嘅或者嚟緊會有嘅長者屋有邊幾個項目？ 嗱，我哋嘅长者屋咧就分两类啦，就系、是、资助嘅，同埋一个非资助嘅。咁我哋主要都系做资助性质嗰边嘅。咁就系头先主持都提到啦，我哋嘅长者安居乐计划。咁咧，我哋第一个项目其实喺2003年就已经推出嘅啦，就系乐怡居。咁2004年咧就有个彩怡居。咁啱啱线今年推出嘅咧就系丰怡居，就喺红磡嘅。 好，嚟緊呢个项目佢嗰个反应系咪预期或者已经见到好好。 嗱，过去咧，我哋嗰两个项目其实一路都即系应该咁讲，我哋长者安居乐计划咧系一路都接受申请嘅。 系 咁啊，即系好似一般人申请公共屋邨咁样啦，就一条队嘅啫。咁我哋未即系今年年初未公布呢个丰怡居之前咧，我哋嗰个轮候人数咧就大概系500多人啦。咁当我哋三月好正式咁去公布咗开放示范单位之后咧，其实而家我哋长者安居乐计划嘅申请人数咧已经系去到讲紧900多，咁即系新增嘅嗰啲嗰几百个申请咧，我相信都系主要由于佢哋对丰怡居有兴趣。 咁、你哋供应系有几多个单位可以俾人哋去供应到俾佢哋咧？ 嗱，我哋最初嗰两个项目夹埋咧，就系有576个啦。咁而今次丰怡居咧就有312个。 咁即系供不应求。 应该咁讲，我哋其实未做晒嗰个资格审核嘅，咁变咗950多个申请里边咧，最终有几多个合资格咧，暂时未知。咁但系我哋都相信，因为都相当受欢迎啊，咁我哋都好大机会咧，就应该可能未必所有申请人都可以即系今年可以拣得到即系丰怡居嘅单位。不过我哋嚟紧仲有一啲其他项目咧系规划紧，甚至系已经系兴建中嘅。咁所以希望陆续嚟嘅时候，啲申请人都有机会拣到佢心仪嘅单位啦。 新增嘅长者屋个配套同以前有冇显著嘅唔同咧？ 即系丰怡居相对于之前嘅彩怡居同乐怡居系咪？因为佢啲讲紧都其实十几二十年之前啦。咁其实呢段时间有好多，譬如乐龄科技方面嘅发展咧，都越嚟越成熟嘅。咁亦都喺除咗乐龄科技之外咧，喺单位里边嘅设计，我哋都吸取咗之前两个项目嘅一啲住户嘅意见啦，同埋我哋自己都内部做咗一啲嘅研究。咁所以有啲新增嘢，新增嘅设计的确系喺里边啦。譬如话我哋而家嘅厨房里边咧，我哋就会用一啲活动式嘅地柜啦，咁因为都见到有啲住客可能入去住嘅时候都系好健康嘅，咁都系可以好活动自如，咁但系可能住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哋都有即系坐轮椅嘅需要啊，咁呢啲活动式嘅地柜咧就可以方便佢哋去到要用轮椅嘅时候咧，都可以自己嘅煮食。咁譬如啲窗户咧，我哋用咗一啲嘅搅动开关，咁变咗又系啦，轮椅即系用轮椅嘅人士咧，可以去好方便就可以开关到一啲嘅窗户。咁再加上咧，我哋啲楼层咧都会有唔同嘅主题颜色，因为有阵时老人家记性未必即系非常之好嘅时候咧，可能啲颜色帮到佢咧，唔会去咗第二个楼层。咁佢讲到科技啦，头先提到一啲嘅乐龄科技啦，咁我哋喺呢个新嘅项目咧，都用咗一个智能乐龄紧急支援系统嘅，咁住户咧系会有一个配置，系一个张卡咁样，好似八达通咁样类似。咁其实有埋呢个定位功能啊 GPS。咁喺个屋苑里边或者单位里边，佢随时有啲乜嘢即系需要我哋帮助嘅话咧，佢可以利用佢咧，我哋一个紧急嘅召唤，甚至系床头咧都有一个咁样嘅紧急召唤嘅装置喺度噶，咁所以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嗰啲咧，咁其实佢揿个掣，我哋啲同事就已经知道佢喺边噶啦。就算喺公园可能耍耍得太极，突然间有啲头晕，咁我哋都会有同事即刻嚟咧，系可以睇下点样提供协助。仲有一个真系好新嘅就系一个 morning call 吓，咁即系其实咧佢可以要求咧我哋系喺呢个系统嗰度咧 set 咗啲 morning call， 我哋每朝早咧都有一个响闹，咁佢要揿熄佢嘅。咁如果我哋啲同事发觉半个钟头内佢都冇揿熄到，系会俾个电话佢， 系 要确定个老人家唔会有啲咩嘅问题。再加上咧，我哋啲门单位嘅门口嘅出入咧，有一个探测装置嘅。咁住户可以选择喺一段时间里边，如果佢真系冇出入嘅，譬如假设佢选择8个钟，咁8个钟佢道门都冇开过， 系 我哋啲同事就会关心下佢啦。首先会俾个电话佢先，电话都冇人听，咁我哋啲同事就直情上门去敲门揿钟，睇下老人家系咪有一啲需要我哋要帮佢咧咁样。 而而家入住嘅人数当中平均年龄几多，同埋佢哋居住嘅时间平均有几耐咧？最短最长几多咧？ 入即係住緊嘅人嗰個年齡係咪啊？其實我哋而家住緊嘅即係舊嗰兩個項目啦，因為新嗰個項目咧，其實就未入伙嘅。我哋應該都係年七八月到先開始。咁如果講舊嗰兩個項目住緊嘅咧，平均年齡咧就八十歲。 係 係啦。 嗯哼，人嘅壽命越嚟越長啦，咁預測嗰個流轉率會唔會變得越嚟越慢？ 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就係、是、其實更加咧，唔止話即係整體香港嗰個人嘅壽命越嚟越長啊。其實咧，我哋之前都做過一啲調查咧，如果啲老人家入咗嚟我哋呢啲長者安居樂計劃項目住咧，係越越嚟越長壽添啊！即係比於一般唔係住喺我哋呢啲項目，因為我哋都揾咗香港大學之前做過一個研究，咁就佢哋因為住得開心咗啦、健康咗啦，的確係長壽。咁啊，當然嗰、那個即係嗰個回轉係咪會慢咗嘅一點，唔係我哋最大嘅關注嚟嘅。其實我諗我哋最希望咧，即係提供到一個居家安老嘅環境。咁希望香港嘅老人家咧係可以即係住得越嚟越開心啦，越嚟越健康啦。咁、之前提到嘅嗰個研究咧，即係我哋係一個社會投資回報研究。其實發覺咧，原來我哋每投放一蚊咧，我哋呢個長者安居樂計劃咧就可以為成個社會嘅效益咧帶來五蚊嘅回報嘅。 係 咩意思呢？因為佢哋健康咗、開心咗嘛。咁、變咗佢哋可能用一啲公共醫療設施嘅需要就低啲啦，亦都可能延遲咗佢哋需要入安老院舍嘅需要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會為個社會咧帶嚟一啲效益嘅。 係從而家嘅市場反應同埋人口老化嘅預計咧，將來嗰個需求你哋點樣去配合咧？咁你哋有咩計劃咧？ 咁咧你都講得好啱啊！人口老化呢個需求，即係長者主要需求咧，我哋會覺得係會只會越嚟越大嘅啫。咁我哋都會一路會規劃即係更多嘅長者安居樂項目啦。頭先提到有三個咧已經係興建中或者規劃中嘅，包括喺粉嶺百和路嘅項目啦，我哋嚟緊觀塘花園大廈嘅重建啦，同埋喺筲箕灣明華大廈嘅重建，我哋都會有一類長者安居樂計劃嘅單位嘅。咁呢三個項目咧嚟緊係會大概有1100個單位的提供啦，咁但係都即係老實講，如果人口老化帶嚟嘅房屋需求，淨係靠房協咧，就應該未必可以完全可以配合到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更加多業界或者其他嘅機構啊，或者公司咧，都會即係參與提供一啲居家安老嘅選擇俾香港嘅老人家啦。 係咪會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呢？ 我哋而家就冇呢個咁樣嘅計劃，不過我哋其實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咧，都做好多即係經驗嘅分享嘅。咁而事實上亦都有好多，無論係私營或者公營嘅機構或者公司咧，都有同我哋內不內有啲嘅交流，咁亦都會嚟參觀下我哋啲項目啦，了解下我哋成個營運嘅模式啦。咁我哋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啊，其實長者嘅需要喺邊度咧？咁即係長者房屋嗰個需求或者嗰個設計配套，我哋而家又點樣做法咧？咁樣我都好樂意同業界分享嘅。 我有兩三個即係發展策略嘅問題想請教你。嗱，第一個問題咧就正如頭先講啦，就我哋。佢需求好大啦，但我哋嘅供应其实都可能都慢慢跟唔上个需求。咁其中一个你即系讲到咧，就你哋宣布就系日后咧可能要以一个混合嘅模式去发展呢个长者屋。呢、這个原因系唔系因为你哋想透过呢个混合模式去达至你头先讲嘅跨代共融咧？呢、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我想问一下。即係成個即係機械人啊 AI 好多方面嘅發展咧，喺你哋發展呢科嘅，當然你哋一路都會更新啦。有冇咩重大嘅思考咧，係可以用到呢個機械人同 AI 去協助呢啲長者屋裏邊嘅管理？或者我先問咗呢兩個問題先嚇。 好啊。嗱，咁我講翻嗰個混合。發展模式先啦，咁我哋就唔係用混合發展模式嚟到去發展長者屋嘅。調翻轉咧，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個業務咧，其實都有出租屋邨啦，有資助出售房屋啦。咁嚟緊我哋其實都唔係淨係即係會發展長者屋嘅。咁變咗我哋就睇到，尤其是我哋譬如一啲屋邨重建項目咧，嗰、那個地皮嗰、那個比較大。我哋就可以咧喺重建嘅過程裏面咧，我哋起翻嘅屋咧就唔係淨係出租屋邨啦。咁我哋喺配合咗，即係應該咁講，應付到即係我哋從即係等原本嘅出租屋邨嘅居民可以翻翻嚟住之外咧，我哋會可能喺個地積比率度，我哋可以增加啦，或者喺我哋成個規劃裏面，我哋可以裏面有埋資助出售房屋，亦都有埋長者安居樂。 嘅單位，我哋就係即係嚟緊成個即係發展嘅模式會係咁樣睇嘅。咁頭先主持都講得好啱。咁而呢一個發展模式咧，亦都係可以一來有長者屋嘅供應，亦都可以推動到一個以社區為本嘅一個跨代共用。咁第二條問題講緊係一啲新科技啊 ，AI 啊，或者一啲機械人啊等等。咁其實咧，我哋即係近幾年我哋都有留意到呢個趨勢，同埋亦都有一啲嘅科技喺我哋而家嘅長者屋嘅項目裏面都用緊㗎啦。即係譬如話一啲可能基本嘅即係過去嗰幾年嘅即係疫情啦，咁譬如一啲消毒嘅設施啊。等等，我哋都有用機械人嘅嚇，咁再加上喺物業管理方面咧，其實而家都有好多IOT 啦，即係講緊物聯網啦等等，係可以增加嗰個管理嘅效率同埋個質素。咁其實我哋都已經陸續應用緊，咁啊利用更加多新科技咧，亦都係房協一向即係與時並進嘅一個方針。咁我相信我哋嚟緊都會繼續去留意有啲乜嘢係適用嘅咧，我哋都係會喺我哋嘅各類型房屋啦，即係包括長者屋嗰度咧，都會應用得到嘅。 我譬如舉個例啦，即係話聽講香港人個年紀越大，咁有啲人佢有啲。可能積蓄佢亦都可以負擔到呢個長者，我咁所以個需求咧，我就覺得有多冇少嘅。咁但你哋個供應咧，你哋可以點樣諗到你哋嘅供應可以追到呢個需求咧？ 其實房屋需求呢就我諗唔同嘅市民都有嘅，咁所以頭先好似我都講到，我哋都唔係淨係發展長者屋啦，咁我諗喺幾方面嘅房屋嗰個需求我哋都要有個平衡嘅，咁即係包括咗我哋嘅出租屋邨啦，亦都市民都有個置業需求，我哋都會繼續去做一啲嘅資助出售房屋啦，咁我哋都按住我哋嘅資源許可之下呢，我哋希望各類型 嘅，我其實就想問兩就講緊嗰樣嘢啦，我想問得準確啲，一個就係頭先講嗰個比例，你哋點樣去計算到嗰個變化？第二個問題就係，咁你冇土地，你都做唔到噶。咁但你點樣可以增加你哋個即係嘅可以供應咧？ 我哋嚟緊嘅主要嘅即係你講緊土地方面嘅來源咧，我相信我哋嘅屋邨重建係其中一個即係幾重要嘅來源嚟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會嚟緊同政府即係早幾年有一個新嘅合作方向咧，就係一啲專用安置屋邨。咁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嘅項目，咁我都希望喺呢一啲嘅項目裏面咧，我哋都可以撥到一啲嘅土地，我哋做一啲長者房屋。咁我嚟緊，我哋已經係比較確定啲嘅土地供應同埋即係發展長者嘅方向，都係利用呢啲項目嘅契機咯。 我知道，咁你點樣計算到你哋嘅需要同政府去爭取多啲機會去發展呢方面嘅房屋啊？ 如果講緊屋邨重建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基本要求喺其他類型嘅單位嘅供應嘅，嗱，譬如話我哋重建屋邨嘅時候，我哋有啲原村嘅居民噶嘛，咁樣重建完之後，我哋嘅單位數目，即係出租屋邨嘅單位數目咧，就不能夠少過原本嘅，因為我哋都要希望提供到一個原村嘅安置啦。咁另外就係資助出售房屋方面，都會都要睇翻即係當時嘅需求，咁亦都會同政府有一啲嘅大家互相嘅去商討啦，即係個供應會喺邊咧咁樣樣，咁有幾多咧？咁我哋其實就唔係話一條方程式即定咗话一定要几多，咁我谂系都系每一个项目嘅规划咁样去睇咯。 好多谢你，香港房屋协会企业传讯总监梁以莲小姐，多谢晒你啊！差唔多七点钟啦，同大家讲下天气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到29度左右。此外，位于华中嘅低压槽正在逐渐向南移动嘅，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咁而紫外光紫外线嘅指数系零，属于低嘅。接住落嚟一节新闻报告。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立白，剛才我們講到房協的長者屋，有聽眾李先生都想講一下。李先生你好。 是兩位好。我就想講一講，其實我會 即係佩服防疫嘅誠意，但問題其實我覺得就錯配咗，唔應該由佢哋去做嘅。因為頭先大家都聽到佢本身第一 個計劃由2003年開始，直接到而家將會入伙嗰個所謂將會入伙嘅受惠嘅人，只不過就係千幾人，廿幾年受惠嘅係千幾人，其實係咪有問題呢？咁與此同時，我覺得就話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嗰個要求條件係好嚴苛，嚴苛唔係對人嚴苛，而係對大家個。即係一般嘅市民個資產嗰度都要求幾高下， 咁呢個係一個問題。 我反而覺得呢個問題就話、如果真係有心想做老人問題嘅時候，政府應該就譬如話，我而家隨便舉例啦，我自己唔係識好多嘢，咁譬如話一電通嗰個平安鐘啦，其實佢哋都做好多老人服務。其實房協應該將啲樓直接起一大座嘅老人院，根本你就係、是、根本最實際啲咯。根本就係頭先房協做嗰啲樓，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係中產以上。其實真係當需要幫忙嘅時候，其實佢哋請個姐姐就已經幫手到啦。但問題我哋手頭上實在太多。老人家根本就唔知道点算。头先房协就话佢哋嘅资源用得好似好好，使一蚊就可以有五蚊。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人口老化，所有老人家就算真系佢哋自己本身已经系可以慢慢会长命嘅，根本就系、是、就唔系因为本身佢个资源用得好令到啲老人家长命。咁所以就系话，我觉得个资源嗰度大家应该去认真考虑，其实系咪继续俾房业咁去发展，用嗰啲钱去做呢样嘢呢？与此同时，根本香港亦都有房委会，其实已经成为咗诟病好多年嘅，就佢哋两个根本有好多嘢重叠，唔知会唔会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房业就会发展咗呢啲咁嘅问题出咗嚟咯？ 啊，李生，你个意见我觉得非常之中肯嘅，即系其实个问题就即系单靠房协嘅能够解决到个。嘅人嘅其實好少嘅啫，其實 係一件幾怪異嘅嘢嚟，點解覺得？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廿幾年裏邊發展咗，即係亦都得個千幾人去受惠，其實真係一件有少荒誕，但係我都唔會話貶低房協做啲嘢。 啱啱啱， 但其實絕對係錯配，好應該停止，認真政府應該認真考慮，係咪撥俾一啲真有機構、有心人士，同埋將啲房屋起一大座嘅護老院啦，大家實際真係去做啦。既然與此同時都成話唔夠人。人手嘅时候，其实嗰个劳工问题，其实我唔系话太真输入外地劳工，但我唯一一个要求就系、是，既然你哋觉得真系嗰个厌恶性工作系请唔到本地人嘅时候，输入劳工唔紧要，你一定要用翻本地嘅价钱去输入劳工，我觉得咁样就可以保障到香港嘅工人咯。 好啊，多谢李先生吓，咁提出咗你嘅睇法。跟住落嚟我谂我哋值得倾倾咧，就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佢完成咗对香港嘅六日嘅考察啦。咁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你点样睇啊夏宝龙今次嘅嚟香港考察咧，有咩感觉咧？咁夏宝龙喺国家安全教育日里边咧，有个所谓叫四要、四不要同埋六个相信嘅一啲讲法嘅啊。咁当然佢见咗好多人啊，咁大家喺新闻嗰度都眼花缭乱。咁总体嘅印象系点样咧？嘅感觉系如何咧？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佢所讲嘅四要四不要咧，就系、是、包括咧就话香港要安定安宁，不要暴乱动荡，要繁荣昌盛，不要凋敝衰败，要精诚团结，不要对立撕裂，要文明法治，不要野蛮失序。呢、这个咧就系香港全体人民啊嘅共同心声。咁至于六个相信咧，咁啊一二三四五六个六个相信咧太长啊，讲唔到咁多。我就特别有兴趣想讲佢第五同埋第六个相信啫。佢就话相信香港系全体居民嘅共同家园，每位居民都系呢个家园嘅持份者、建设者、受益者，都会为维护香港嘅和谐稳定出一分力，作一分贡献。第六个相信就相信广大香港青年必将成为有为的一代，值得骄傲的一代，一定能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勇敢地担起对家庭、对香港、对国家的责任。对于佢的讲话，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回应嘅，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咁啊，其中咧，对于佢嚟香港考察咧，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啊刘少佳就话咧，夏宝龙今次嘅行程系最重要，体现咗中央对香港嘅全面管治权，特别系监督权同埋指导权。通过调查研究，更好咁了解香港嘅情况，为中央提供更加扎实同埋科学嘅研究基础嘅。阿戴希立啊，你做咗廿年政协啊？对于刘少佳呢个嘅讲法，话体现咗中央对香港嘅全面管治权，特别系监督权同指导权， 你点样睇？ 我觉得夏宝龙主任今次讲到明系嚟做调查研究嘅， 系 而且系做咗六日。 嗯， 咁喺我相信喺我哋国家领导人即系关于香港问题上边咧，从来都未试过。 嗯， 即系六日讲到明嚟做 咁详尽咯， 系啊， 嗯。 咁當然啦，佢接觸普通市民嘅機會就未必好多，譬如朝頭早去飲茶啫。咁但係呢，如果你講係佢去參觀嘅單位同埋接觸各界人士呢，確實都好廣泛。咁呢，我自己有個直覺呢，就覺得呢，佢嚟之前就似乎香港都冇乜準備佢會嚟香港做調查研究六日嘅，好似都系突然间宣布。咁啊，我都想讲下我对呢个问题嘅观察啦。第二个咧，就对于佢嚟嘅目的咧，有事前过程当中都有唔同人有作过估计，但我就感觉上，你如果从佢嘅行程同埋透露出嚟嘅说话咧，又同好多呢啲估计有啲差异。咁呢个咧，就我觉得咧，究竟佢今次嚟嗰个含义是乜嘢呢？仲需要慢慢咀嚼。效果点呢？要事后先知。但是我想讲返头先嗰个问题呢，就係点解我话佢今次个安排有啲事先冇乜风声呢？就咁样。其实你如果睇返中国大陆呢，三月上旬呢就开咗两会。 嗯。 跟住呢就国家领导人呢有一个好密集嘅外交嘅即係好多方面，好多人嚟中国访问啊，又要处理好多问题啊咁样。但其实喺两会里面呢，呢、這个所谓C4个字叫做调查研究呢，就呼之欲出㗎啦。 嗯。 咁只不过开完两会嘅时候就即刻未变成一个实践嘅啫。即係咁呢个调查研究其中一个来源呢，就嚟自我哋一个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就有一句说话， 冇调查研究，冇发言权， 系啦。咁 收爹。 咁但系而且咧，就事实上好几个主要嘅领导人咧，就确实佢哋都好重视调查研究，包括邓小平。 嗯， 当年佢做改革开放咧，去上海、去深圳都去好几次嘅。咁所以今次咧提翻出嚟就唔系一个新鲜嘅事物，但系话要大兴调查研究咧，睇嚟咧就针对现时嘅国家嗰、那个。遇上好多难题，要用创新性嘅方法要去解决。咁呢个咧就提对对呢个调查研究咧就有一个特殊嘅意义。咁你如果你睇翻内地咧，各个省市嘅负责人咧亲自落去做调查研究咧，其实系开喺四月初开始嘅。我仲记得咧，其中一张相咧就有一位比较年纪大啲嘅某某省嘅負責人咧，做調查研究咧，就佢要平民咁樣，就唔係成班隨從咁去。最突出嘅地方咧，就係嗰位比較年紀大嘅領導人咧，係著條牛仔褲去落街市嘅。咁嗰張相都出咗嚟嘅。但香港其實冇，我唔覺得有好多人有對呢個內地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咧，有咩反應？直至到習近平主席去廣東最後一日結束嘅時候咧，就夏寶龍主任就到香港啦。其實都香港，如果講對香港做調查，喺全國省市嘅最後咁滯噶啦，真係差唔多。咁然後夏寶龍主任走啦，今日。下个礼拜咧，就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就好似系去珠三角做调查研究。咁我觉得呢个调查研究究竟对于我哋点样去解决，即系科学啲去做决策，同埋点样去解决每个地方自己面对嘅难题咧，似乎咧香港我觉得都有啲反应慢今次。咁另外一个估计咧，就好多人估计又解决咩问题啊？头先讲。好似地產商會同特首都有啲空中嘅對應啦，即係話點解，即係話呢個即係房屋政策啊點樣啊？咁特首就話唔係啊，大都我哋都有睇過大都會嘅建設啦，都有協。咁似乎咧，究竟佢嚟竟睇咗啲乜嘢嘢咧？ 佢帶出咗啲乜嘢嘅信息，值得我哋再要去咀嚼下咧？我哋啱啱可以聽下啲嘉賓咧，佢哋有咩分析？不過我覺得咧，真係要慢慢咀嚼下，同埋咧，仲有一個問題，我頭先講咧，係咪呢個調查結果係會引動到一啲嘅變化咧？可能要日后仲要时间先能够验证得到。 嗯，好，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港区人大代表梁美芬嘅。梁美芬你好， 你好。 梁美芬系 今次嘅行程咧，就大家都会同意就话等中央政府可以充分咁样了解本港行政、立法、施政嘅多个方面啦，咁样吓。你点样评价今次嘅夏宝龙嘅考察行程呢？ 我相信佢系收获满满嘅。 嗯。 因为呢，如果你系睇到佢六天嘅安排呢，佢第一日呢就已经系落深水埗呢， 嗯， 系感受香港嘅民情风土嘅味道。我觉得呢个系好有温度嘅。 系。 我睇到呢就系夏宝龙主任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其实整体嚟讲香港市民就系好欢迎。因为咧，佢咧，亦都需要咧带出中央想同我哋讲嘅信息啦。咁你大家都好清楚，我哋香港有责任要保护好国家安全、居安思危、滴水不漏嘅。咁讲到呢个严肃嘅议题咧，佢系即系非常之认真，亦都系一个提醒嚟嘅。但系咧，如果你一去到香港自己嘅优势咧，你睇到佢嘅成个作风啊，都系风趣啦，有贴地啦，又讲几句广东话，佢就算好开心咁啦。我亦都即系除咗人大代表之外，亦都好够运咧，我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就系、是、可以呢次系接待佢，直情系嚟立法会嗰度同我哋进行非正式嘅交流嘅。其实咧，我睇到佢好多都系肺腑之言。佢話好多話咧，佢想同我哋講咧，即係因為呢個疫情，大家冇辦法去講佢對香港嘅一啲睇法，中央對香港嗰個愛錫。咁啊，愛錫嗰方面係乜嘢咧？咁其實香港本身咧，我一路話我三十年啊，嘉永可能比較都知道，我係好早就去北京嗰陣時，中國差唔多一窮二白係嘛，七日都要通一次糧。佢哋係好欣賞香港三樣嘢法治、管理嘅效率。同埋文化中西交匯，其實你睇到由下由阿習主席去年七一講話，到幾位領導人喺兩會，到今次阿夏寶龍主任嚟咧，佢講得好全神，大家聽得好開心噶，係嘛？馬照跑，舞照跳，鼓照炒，咁啊鄭主任即係鄭雄主任就話揚名照叫，咁啊大家其實就係好開心，覺得佢係了解到香港咧。是整个成长呢，我哋就是这样成长过来的。对他们来讲，香港就是一隻千里马。 是。 但一跑跑下呢，他想你跑到好远添。跑跑下又跑到出轨，又踢返两踢返嚟踢那个爷马斯，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将你摆返返嚟。但现在他认为呢，我哋是摆返返嚟的。 嗯。 只不过呢，你始终呢，他未曾完全话真是清除晒的，因为一个人嘅感覺啊、思維啊，大家都係面對現實，唔係一時三刻嘅事。你只可以咧係透過中央嘅關懷啦，令到佢哋真係感覺到咧，其實國家係對香港好好啦。即係嗰啲屬抗拒我哋自己祖國嘅人，香港嚟講咧，願意一齊即係去做嘅，真心去愛護自己國家。喺國際環境咁艱難、咁具挑戰嘅時候，其實中國扮演咗一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他在那個全國國家安全日那裡有六個相信，有四要四不要。那六個相信是有對特區政府講的，有對立法者講的，有對司法界講的，對投資者講的。那另最後那兩個相信呢，就是對全體香港居民講的，同埋對年青人講的。這個我自己個人就比較就是重視呢兩個講法啦，佢就提到咧，就話相信香港全體居民嘅 共同家园，香港是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每位居民都是这个家园的持份者、建设者、受益者，都会为维护香港和谐稳定出一分力，作出一份贡献。咁亦都相信广大香港青年必将成为有为的一代，值得骄傲的一代。老实讲，近这三几年我们对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将来的出路，他们尤其是他们在那个心态啊政治倾向嗰度咧，老老实实系我自己本人系忧虑嘅。你觉得佢讲嘅呢两个相信咧，你觉得香港人应该有何启发咧？ 嗱，你睇到首先，其实香港过去几年从国家一国两制嘅立场做得好唔好先？ 嗯， 系真系走咗出轨啊嘛，系咪？搞到到即系接二连三，去到2019就直情有暴力有骚乱。咁國家其實係被逼出手，就協助香港咧，就係恢復呢個穩定，安下人心先。但係佢今次嚟，佢又冇用斥責嘅語言，你睇到，佢全部咧都係點解咧？呢個係因為非常高嘅一個溝通嘅方法，我好欣賞佢嘅，因為咧佢用相信咧，我亦都係成日接觸年輕人嘅。我老實講，我而家先分享嗰陣時，2019年，我同嗰啲學生講，你叫佢唔去，佢唔會聽噶。但我話你醒目啲，你睇下出邊發生咩事嚇、啊。你讀法律讀得咁辛苦，你出去就可能去咗咧，翻嚟你讀得咁辛苦，你考咗個牌都冇用。嗱，有時要用一種溝通嘅方式，佢就係冇鬧嘅，你睇到，佢係仲相信添。點解咧？佢哋係認為香港真嘅咧，呢個係千里馬嚟嘅。我哋的確佢係好欣賞香港有幾樣嘢咧，都係名列前茅嘅，包括法治。你睇，雖然我哋2019啊、2014啊，好多發動嘅人咧都係法律界嘅人士，係咪啊？但係佢冇話完全將你踐踏曬。佢好希望咧，你走翻去就係一齊維護呢個咁寶貴嘅珍寶。呢、這個普通法體系咧係國家嘅珍寶。 係。 即你知道佢个表达咧，我认为咧系窝心嘅。 O K， 阿梁美芬嗱，你系立法会议员啦吓，不如讲下夏宝龙佢谈到立法会嘅时候，佢就话希望立法会成为良性嘅民主舞台，亦都希望咧，立法会咧兼具人大政协嘅双重功能咁，良性嘅民主舞台啊，即系民主都有啲良性恶性嘅啫，似乎吓。对呢句说话，你点睇？ 簡單嚟講咧，我哋都一路有講啊，劣質同埋優質嘅啫。好坦白講，嗰次啊夏主任佢能夠喺個議事廳，我哋係平平安安咁樣去進行咧，好深入嘅交流，佢作出好多真誠嘅分享啊，對我哋嘅期望等等。但係咧，你要知道咧，如果喺早幾年啊，我直情歷歷在目咧，就係2019年我哋立法會大樓打爛咗。我哋其實立法會議員咧係冇辦法保護到自己大樓，香港冇保護到，其實呢個真係有愧於市民。但係呢樣嘢亦都係話個政治氣候已經去到激進到咧，本來立法會係個莊嚴嘅地方，莊嚴嘅地方咁好啦。良性嘅民主係乜嘢？唔係最去到呢啲打爛曬市民一同你有唔同嘅意見唔講得，跟住咧就係鼓勵犯法，呢啲係完全。唔係優質民主，優質民主係建基大家有一個好清晰嘅法治精神。 嗱，我哋向前看啦，咁良性民主啊，立法機構要固然要支持特區嘅施政啦，咁但係又要監察同埋鞭撻行政機關嘅。咁你作為立法會議員，點樣展望呢個發展呢？ 啊，你覺得你講得好好嘅，即係其實我睇到我 get 到咧嚇，主任其實一路都強調咧，立法會。同即係立法行政咧，既又係同一個團隊，即係我哋一定要搞好香港嘅。但係同樣，大家好似唔同嘅角色，我哋必須要發揮咧，係有監督、有制約，同時亦都配合。如果你話真係想做嘢嘅人咧，今時今日我感覺上咧，嗱，我哋以前咧就淨係選舉式對抗式喺立法會咧，咁就冇噶啦。其實好多討論唔會深入。今日咧真係要睇你嘅料啦。你有咩料提到出嚟系可行嘅？你提俾政府，立法会议员都有咁嘅角色，呢个就系所谓我哋同一个团队啦。如果你提到一步一步咧，OK， 嗱，我相信咧今日嘅政府咧，其实都几尊重我哋，即系而家基本上都爱国者事讲啦，系嘛？我哋立法会都系爱国者先入去，但系个问题咧，你又不同嘅喎，你睇到简约公屋有不同嘅意见啦，吓青年政策有不同嘅意见。 其實咧，我哋裏邊嘅不同意見咧，係反為係實質就住民生嘅討論嘅不同意見。而呢樣嘢正正，我認為夏主任咧，佢係不斷強調五光十色係咩意思咧？ 好多謝你，港區人大代表梁美芬，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咁至於立法會點樣兼具人大政協嘅雙重功能咧？一陣間我想請阿戴立你講下啦，因為佢都係政協啊，曾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六日考察香港的行程。夏宝龙朝早先到香港大学参观工程学院创科翼，并且到校长寓所出席午宴。他下午分别转往一间中学和一间小学考察，了解中學生學習心得以及觀看小學生表演。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說，夏寶龍此行最重要是體現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特別是監督權和指導權，通過調查研究更好了解香港情況，為中央提供更紮實和科學研究基礎。衛生防護中心說，本地監測數據顯示新冠病毒和流感活躍程度上升，呼籲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的人，即使症狀輕微，也都應該佩戴外科口罩和盡早求診。中心強烈呼籲市民，特別幼童、長者和長期病患者，應該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屬於優先組別的市民，不論過往已經接種多少劑疫苗，在接种上一剂疫苗或感染新冠病毒超过六个月之后，可以在今年之内免费接种额外的加强剂。本港已经进入流感高峰期，中心指出，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从三月第一个礼拜少于1%，上升到截至今个月8日一个星期的13.57%。主要診斷為流感而入住公立醫院的比率亦都持續上升，尤其是12歲以下的兒童和50歲或以上的人。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和到訪莫斯科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會談。邵伊古說，俄中協作對國際局勢具有穩定作用，有助緩和緊張局勢並且減少衝突，相信會談有助進一步加強俄中在國防領域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且有助就全球和區域安全的熱點問題進行開放討論。李尚福表示，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之後，首次訪問的地方就是俄羅斯，是想全世界展示中俄關係的高水平發展，以及加強部隊戰略合作的堅定意願。兩軍一定會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推動軍事合作、軍技和軍貿交流，以達到新的水平。李尚福較早時候亦都在克里姆林宮外面的無名戰士墓前敬獻花圈。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稍後驟雨漸轉頻密，以及有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都几多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中快线封闭咗，暂时车龙排到去米埔。而反方向啦，去上水嗰边，近住逢吉乡呢一段咧，亦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暂时排到去东城里。较早时，深茂坪秀明道上行嘅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噶，近住晓光街全线封闭。另外，而家晓光街都系不能够右转去秀明道噶。 另外，观塘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而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油塘嗰边，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忍让。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都是有意外的，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另外在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屯门转车站嗰度啦，系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青龙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即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咧，系有啲车多缓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的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流，本来我好想你咧讲讲咧关于夏宝龙所提及到咧，希望香港嘅立法会咧就能够扮演人大同埋政协嘅双重角色吓。咁、你啊曾经做过20年嘅政协啊，对呢句说话应该多体会嘅。不过时间嘅安排嘅关系咧，而家我哋先请嚟咧香港厂商联合会嘅副会长黄家和先生。黄先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系，你就以厂商会嘅身份就出席咗个面见啦。你对于夏宝龙嚟香港考察嘅行程当中同商界会面，你自己有份参与，整个气氛系点？你个人嘅感受如何？ 首先咧，我觉得夏宝龙主任今次嚟香港嘅会面，即系特别。因为好似地毡式嘅审视香港咁样，差唔多好似同香港打脈咁滞咁嘅。咁咧喺呢一方面咧，我觉得佢从好多方面都系好想知道香港嘅目前嘅状况，同埋香港嘅未来嘅发展将会系点样嘅。咁、所以琴日我哋朝早会见。夏主任嘅时候咧，咁我哋总数大概有30几人啦， 系 咁一齐去见夏主任，而有其中有几位主要嘅代表咧，就亦都有向夏主任咧系发言嘅，咁亦都系讲咗香港嘅一啲商界嘅情况，特别系。好似我哋中華廠商聯合會咧，會長史立德咧，亦都有向夏主任咧就表達咗我哋 即係喺個疫情之下咧，咁其實經濟咧係令到好多廠家咧係有困難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咧，即係未來譬如話將來大灣區嘅發展啊，點樣融入國家嘅大局啊？點樣去一啲國家嘅政策咧？我哋係可以享受到有一啲嘅優惠啊、待遇啊咁樣。咁而夏寶龍主任咧，亦都係好關心咧，特別係一啲中小企目前嗰個情況。咁亦都係有提及到咧，中小企過往呢幾年嚟究竟面對的困難是怎樣呢？咁樣，咁我哋都有向佢表達咗嘅。咁因為遲啲咧，廠商會亦都係會組團咧去北京。咁夏主任咧亦都係有表明咧，如果我哋去北京訪問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通知佢一聲，然後佢咧亦都會同我哋咧去再詳細咁樣去聽我哋嘅一啲訴求啊，或者目前嘅情況咁樣。因為與會嘅時間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咁大概都係一個小時多少少。咁但係咧，即係對今次嚟講咧，因為最後差唔多結尾嘅時候咧，夏主任有提及到有幾點嘅，我覺得咧亦都係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首先咧，佢覺得今次嚟香港咧，對佢嚟講係有一個啟發性嘅。咁呢個啟發咧，可能因為佢見到香港唔同嘅一啲團體啊，好多由商界又好，或者係民間啊，或者係政府啊等等咁樣。咁對佢嚟講咧，其實佢認為香港咧係一個獨特嘅地方啦。咁喺一國兩制之下咧，咁佢都覺得香港未來嘅發展咧係會即係中央會堅定不移咁樣貫徹個一國兩制嘅執行嘅。咁有一樣咧，特別佢提及到咧，就係佢套用內地嘅一啲講法咧，就係、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啊！咁所謂耳聽為虛咧，即係你就咁聽咗咧，咁你知道佢係真定假嘅。但係咧，你要親眼見到嘅話咧，就先至可以作為即係作實啊嘛。 所以要嚟香港咯。 所以嚟香港。咁所以我覺得佢咧唔止係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咧，仲係身體力行咁樣。嚟香港體驗同埋見咗唔同嘅人士嚟到去感受到同埋直接係可以掌握到香港嘅一個脈搏咯。 係， 咁呢個係好重要嘅。 你頭先話咧，佢好似嚟同香港把脈咁咧。作為一個病人咧，當個醫師同我把脈嘅時候，我又會留意一下個醫師佢嗰個眼神啊，佢個面容啊，究竟其實喺醫師嘅心目中，我係。病入膏肓啊，还是我身体都几健康咧？咁样，你从佢嗰个表现，你觉得喺佢心目中香港而家处于个状态系一个咩状态？你当然啦，纯粹你猜测啫吓啊。 咁从佢嘅表情啊，佢嘅谈吐啊，佢所讲嘅一啲用语啊，嗰啲语气咁样咧，其实系好舒泰嘅。 O K， 咁亦都系。好舒泰嘅，即系好即系觉得香港唔系病入膏肓，而系咧有一个即系其实所谓打脉咧，唔系一定系病先打脉噶嘛，你可以系保健性噶嘛，你可以系将你自己咧身体再加强噶嘛，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佢系俾香港咧一个信心，系特别系佢提及到咧，因为国安法。實行咗之後咧，咁令到香港好多方面都係即係比較穩妥嘅。 係， 咁從嗰個社會嘅安寧嘅角度咧，因為佢有提及到過往嚇2019年特別係下半年嘅時候咧，香港受到黑暴嘅影響，咁亦都係有好多人士啊、企業啊、 即係甚至係有人士被殺啊之類咁樣，佢有提及到嘅。咁其實佢喺呢一方面咧，佢覺得香港而家有呢個國安法嘅話咧，可以為香港未來嗰個發展咧，更加係即係可以令到香港安定繁榮，嚟到去再進一步發展嘅。 黃家龍生，我聽我睇報紙咧，就你講到夏主任咧有兩點。好突出㗎，一樣咧就係講緊即係五十年唔止五十年不變啦，即係超越。咁我其實呢個信息就唔係新嘅，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㗎啦。因為實際上基本法都冇寫過五十年不變呢幾個字嘅，即係其實。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你哋就我聽到你講咧，就你哋都反映咗好多你哋嘅困難。咁就希望佢哋能夠喺政策上點樣可以幫到你哋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等啦。咁我翻翻嚟咧，我覺得咧，如果將來你哋有機會接觸咧，即係我個人主觀咁講啫，即係我覺得夏主任咧可能想聽你哋講咧，就唔止反映你哋嘅困難，我覺得佢哋好想聽你講下咧，你哋覺得點樣先至可以喺一國兩制裏邊咧發揮香港嘅獨特的優勢和地位，即係你哋反為作為喺香港做生意的，點樣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我覺得佢更加想聽，因為依家喺中國咁嘅經濟狀況同埋俾即係西方圍堵嘅情況下邊咧，香港依個地位，依個獨特嘅地位同優勢咧，更加幫到國家又幫到自己。 冇錯， 嚇咁呢方面你哋有冇去主動去提出呢方面嘅即係意見咧？ 其實喺呢方面咧，我哋幾個商會都有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係點樣去發揮一個連帶嘅作用咧？呢個好重要嘅。我哋係反映咗俾夏主任聽，咁同埋佢亦都有提及到咧，因為改革開放嘅政策咧係會繼續落去嘅，唔會停落嚟。 更加開放啦，即係中國會係啦，希望係。 咁同埋咧，因為佢話中外商人咧，即係咁多年嚟即係中即係國家啦，即係中國啦，同埋外國嘅商人咧，其實建立咗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咁多年嚟我哋喺內地投資或者海外嘅一啲人士咧，包括其他國家嘅企業啊等等咧，都喺內地投資。咁喺呢方面咧，其實長遠之下咧，建立了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即是只有开放和合作呢就可以共赢咯。咁呢个呢就是即是如果是讲在中央支持贯彻嗰个一国两制之下呢，其实就可以大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咁好係咪黃家華你跟住仲有个行程啊，唔阻你同你倾到呢度先。第一立，我想问你头先嗰个问题就系，你点体会啊？夏宝龙所讲嘅香港嘅立法机关希望兼具人大同埋政协嘅角色咧？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谂短时间讲得唔清楚，不过我想用一个最简短嘅方法讲咧，就系香港咧，我谂大部分人咧系熟悉美国嘅三权分立嘅制度。所以佢個民主咧就會從呢個即係美國式嘅呢個三權分立嘅制度產生嘅民主咧去理解。咁但呢個制度咧，我相信有兩個問題會出現。第一，香港就唔係三權分立啊，香港只係司法獨立。咁所以香港亦都係一國兩制，佢需要有一個不同於美國呢種咁嘅制度。雖然我哋熟悉美國嗰套制度，咁但係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香港我想大部分人咧，其實不是很熟悉中國的制度的。咁當然呢個中國民主制度，我相信有很多人有可能有不同的睇法啦。但中國近年嚟咧，佢其實咧，佢係自己去形成了一套佢自己的想法。無論你同意好唔同意好，佢就由中國的民主制度咧，唔係淨係講選舉嘅，係選舉加協商。選舉就是人大嗰部分去做啦， 係啊， 投票啦，係咪？ 權力機構啦， 協商就是政協做。 政治協商啊嘛， 係係政治協商。 嗯， 所以佢嗰個制度係選舉加協商，仲有一樣喎，係近年佢哋提出嚟咧，就中國嗰佢哋所實施嘅民主制度，佢哋叫佢做咧全過程民主。咩叫全過程民主咧？即係民主咁，你好多時要討論啊、投票啊，咁個就係個民主啦。但係個全過程民主嗰個全過程裏面最重視係咩咧？就係話個協商就要喺投票之前， 嗯， 唔喺投票期間，或更加唔係投完票之後先協商，而係投票之前咧，各個界別可能即係中國佢哋而家仲有啲其他嘅雖然共產黨領導，但係佢有其他嘅政黨啦，佢哋係首先係喺嗰個議程嘅制定嗰度咧。在那度嚟做協商 的會不會是這樣呢？嗱，佢嘅話叫做兼希望香港立法會咧，就係、是兼具人大同埋政協嘅角色。咁啊，大家知啦嚇，好簡單咁講，人大就權力機構啦嚇，係、同意批准嚇、行政機關嘅一啲嘢啦嚇。咁、而政協就政治協商會議啦嚇，係、會唔會嘅意思就即係話你唔係淨係香港立法會唔係淨係批准同唔批准？ 同埋就喺 一個過程當中， 要 一個倡議性， 係啦， 同埋要有 各界去聯繫， 要聯繫各界俾意見，就住一個決定之前要提出意見。 仲有一樣，我覺得更加緊要咧，就係因為佢習近平主席同埋今次夏寶龍都有再提出嚟咧，就係香港其中一個優勢同埋特點就係實施普通法，亦都係中國唯一一個實施普通法嘅地區。 嗯， 呢個既幫到香港，亦都幫到香港。聯通世界，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普通法嘅作用咧，亦都係值得立法會議員咧點樣去幫到香港自己建立一個完善嘅制度嘅同時咧，係幫到香港喺經濟喺其他方面咧去聯通世界。咁呢點咧，就我認係就係啱啱就係講翻我轉頭我正話講咧， 嚇 呢個香港嘅獨特嘅地位同優勢，香港人應該要自己多啲，就唔係淨係要求中央去照顧你，俾個咩政策你。我覺得呢個咧係覺得係呢個互動啊，同國家嘅互動係非常之重要。我認為 好呢、這個時候，我嘅接住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江玉寬議員嘅江玉寬，你好。 你好， 系系系。 对于夏宝龙主任吓嚟咗香港考察咗六日，你嘅整体嘅观感系点？有咩评价？ 我好似你冇出席到啊，唔舒服系嘛？ 唔舒服 系 嘛？ 病咗啊！今日先啱啱开到啲声咋， 哎呀， 冇问题啦。 咁我哋好彩咯，你开到声，我哋请到你啊。 系我首先嚟计咧，夏主任今次其实访问香港咧，都算系一个颇长嘅时间。 嗯。 咁我自己就覺得可以充分表達咗，其實國家咧係好關心香港，亦都好想了解香港嘅情況嘅，就唔係一個普通嘅探訪嚟。 係， 咁啊，所以市民佢哋係普遍嚟計咧，我自己覺得應該係好珍惜嚇今次夏主任嘅到訪。 嗯， 咁我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啦，當然我亦都雖然我冇出席，但我好有留意到啊夏主任對我哋立法會嘅一啲期望，係咪？ 嗯，系啊， 系。 头先我哋都提及过啦，佢浓缩一句啦，佢就话希望咧，会一个良性嘅民主平台啦，我哋嘅立法会系咪？同埋咧就兼具人大政协嘅角色啦。咁你系立法会议员，你有咩体会对呢啲说话？ 咁我觉得呢个系相当之正确嘅，即、就、系、是、我自己觉得我哋应该系一个做好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系可以令到咧市民嘅意见啦，同埋政府方面咧。是可以有一個接軌的，是一個溝通。咁我自己覺得，我認為咧，我哋點樣能夠更好去協助政府施政呢？除咗話我哋好似喺過去嘅一年多，我哋同大家即係唔同嘅立法會議員咧，都有喺唔同嘅方面向政府就我哋自己嘅即係專業上面或者我哋嘅特別嘅即係技能咧，我哋係有去到俾意見政府。咁我都覺得。更加如果萬我哋可以做好啲嘅就係多啲更加咧去到聽多啲市民嘅意見啦，係咪向政府係進言，令到嗰個社會咧真係喺多方面咧都有進步。 嗯， 佢又提及過咧，希望香港喺發展民主道路上面咧，既要吸收西方國家嘅民主優點，亦都要吸收同學習自己國家嘅民主制度嘅優點同埋長處。咁啊，自己國家嘅民主制度優點長處嗰度唔講先啦。你覺得佢所講嘅西方國家嘅民主優點又係咩嘢咧？ 好啊。我谂经历过过去几年咧，香港人好明白到咧，就系香港应该系要都要有一个比较即系自己嘅一套先得嘅，唔能够真系老搬西方嗰套。咁香港其实由殖民地嘅时代到我哋后而家进入咗特区啦，系咪啊？喺国家嘅即系我哋嘅即系照顾啦，或者系庇荫底下，其实我哋觉得我哋应该要更加放胆。更加应该咧系有我哋自己嘅一啲勇气，去到就我哋一啲比较根深蒂固嘅问题咧，系作出一啲研究同埋一啲改革。 嗯， 睇下我哋能够，譬如就房屋啊，或者我哋人口问题啊，喺老龄化，或者我哋而家唔够人噃呢方面咧，其实我觉得我哋要大胆尝试，因为我哋有国家嘅支持同埋帮助。我哋更加应该要有一啲果断啲嘅，我觉得我哋嘅勇气先得啦喺呢方面。 嗯 嗯， 咁啊，譬如我再问多一个好具体嘅问题，譬如依家区议会嗰个制度点，依家就未有定案啦。 嗯， 你又觉得如果根据你头先讲嘅思路，或者夏宝龙主任讲嘅思路，咁应该我哋区议会嘅形式会点咧？ 呢、這个我相信政府好快咧就会去到即系出台啦吓。但我覺得無論是用哪一種形式去到產生的區議會都好，我都希望市民要有一定的信心和支持先。無論怎樣產生的區議會，這個我都不知道，暫時我希望市民都要盡情向他們的區議員去到表達，因為其實我認為溝通是雙方面的，是不是？咁我覺得希望咧能夠用時間可以去證明到，無論點樣制度產生出嚟嘅區議員啦，或者我哋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其實我相信咧，我哋每一個都係好想好盡力係做好嘅，為香港。 嗯， 江文夫，我哋又好想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啫。我睇到好多各界或者包括政府嘅代表又好咧，見到夏主任之後咧，都話夏主任充分地肯定他們的工作，包括政府也是，很多人都是。其實我就想反問，經過今次調查之後，其實見過夏主任的各界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員，有沒有足夠的反思呢？你覺得 反思呢，我就覺得不一定是要見完夏主任的。其實呢，我覺得在施政咧，香港咧其實都有很多方面的問題咧，我哋係要擊破的，係咪啊？大家都知道，咁多年嚟，我咁我哋都積累咗不少嘅問題啊。咁我希望咧，其實特區政府咧有中央嘅支持咧，一定係咪應該要不時都要反省，亦都要聆聽市民嘅意見，因為我自己喺我自己做嘅地區工作，或者好多市民都有寫信俾我，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意見去表達。咁我哋唯有做立法會議員可以做到就係，我一收到市民嘅意見，我睇到如果係合理嘅，我一定要向政府反映。 係講到表達意見咧，過去或者甚至現在啦，好多人都覺得咧就係遊行係民主表達嘅一個方式嚟嘅。咁但係喺而家國安法嘅落實底下，有啲形成咗某啲嘅憂慮啦，甚至勞聯都取消咗個遊行。咁夏寶龍就遊行並唔係唯一表達訴求嘅方式啊。咁對呢句説話，你又點樣回應咧？ 咁呢個係冇錯嘅，其實我哋表達意見係有好多種嘅方法嘅。 嗯。 咁我認為咧，就係希望咧，係時間咧係可以證明嘅。我希望我哋香港人係都可以展示得到，我哋就算要去表達我哋嘅意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可以好有秩序。是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嗯， 我覺得這個是要一些時間呢，是因為我們過去發生了的事，希望我們能夠給到我們實質的一些，就是我們一些做好一些，是不是給中央看到有些信心呢？ 嗯，好，多謝你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接著我們聽聽眾電話的，有聽眾吳先生說，吳先生你好啊。 多謝大家，這個呢就很簡單，這次調查研究呢3月呢，這個 即係黨咧就發表咗嗰個大英調查研究嘅嗰個工作綱領，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話，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同一句咧，不為書，不為相，只為實。好啦，究竟呢個夏寶龍，即係佢喺電視俾大家見到啊，即係有做依家又，大家可能冇見到，究竟有冇真係關心啊、群眾疾苦咧？大家有判斷，同埋香港嘅議員或者政協、人大係咪真係不為書？不为上， 不为上呢个好重要啊！ 你头先讲嗰三个不为系，其实系陈云以前讲嘅说话嚟嘅，系啊， 讲咗咁耐啦，究竟大家有冇跟过咧？呢、這个真系问题。 嗯，你自己嘅估计咧？ 我老实讲，觉得香港嘅真系拍马屁嘅比较多。我谂绝大部分嘅听众都系赞成我讲，而家已经系一个好紧张嘅时候，冇时间俾大家咁样继续去拍马屁。 嗯， 点解党中央要发表一个咁嘅调查研究咧？ 嗯。 即系大家要 谂一谂。好，好，咁多谢伍先生吓，对于嗰啲当权者同埋在位者嘅一个提醒，不为上都重要嘅。 系啊，即系其实诶、其实调查研究就系希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埋咧系希望大家有个反思咁解啫。 好好，多谢伍先生吓，作为我哋今日嘅节目嘅总结吓。好啦，节目时间够晒吓，下次再会。